俄斯国防部早前下令在克尔松境内的俄军由第涅伯河西岸转移到东岸，又说已经开始撤出克尔松市，但是过程可能需要几个星期。报道说未见有直接证据表明俄罗斯从克尔松大规模撤军，乌军将领亦都表示无法确认或者否认俄方的动向，只是说乌军行动取得进展。美国财政部表示，截至今年六月，美国没有任何主要贸易伙伴为了不公平地获取竞争优势而操控汇率。财政部在汇率半年报告之中指出，有关国家的大部分干预措施目的都是在于提振货币，不是令货币贬值，而新兴和发展中的经济体的确需要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作出干预应对目前的环球经济状况。報告沒有為任何國家貼上貨幣操縱國的標籤，但是將包括中國、日本、南韓和德國在內的幾個經濟體列入觀察名單。中方多次重申不會進行競爭性貨幣貶值，冇亦都唔会将汇率作为应对贸易争端等外部扰动嘅工具，强调中国系负责任嘅大国，本来就唔系汇率操纵国。政府宣布放宽部分防疫措施，下个星期四起生效，包括重开政府辖下嘅露营地点同埋其他室外康乐设施。政府将顾客一般会戴口罩的处所内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的要求改为被动查核，例如游戏机中心、发型屋、公营街市等，进入场所的时候只是需要扫描安心出行。至于主动查核的场所，包括餐饮处所、酒吧酒馆、健身中心、公众溜冰场、电影院、美容院、夜总会、卡拉 OK、体育场所、公海游等。医务卫生局副局长李夏恩在记者会上说，如果市民持有黄码，可以进入被动查核疫苗通行证的处所。另外，室外运动处所的公众席和马场的室外范围，当局将会容许饮食，表演场所同样会容许饮食。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5， 日元 141.42， 瑞士法郎 0.965， 加元 1.334， 人民币 7.19， 英镑对美元 1.17， 欧元对美元 1.02， 澳元对美元 0.66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28,073点，升62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3.01美元，卖出1,753.17美元。在天气方面，高空反气旋正为中国东南部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同时一股清劲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啊，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业街，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嘅慢线有坏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丽业街。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马斯道，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车龙在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去到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就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数码港岛去回香港仔方向，近住域多利道一段就车多。在九龙区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彩云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在飞鹅山道，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近律伦街一段就车多，排到去太子道西。 将军澳道去翻将军澳隧道方向都是慢车啦，龙尾就在观塘警署对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最低年龄六个月大的小朋友就已经可以打伏必泰疫苗。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学培恩。 冬天嚟紧啦，我哋嗱呢排天气都好凉啦。咁冬天嚟紧病毒系会比较活跃啦，咁加上流感病毒都会活跃啦。咁小朋友如果俾呢两只病毒一齐夹击嘅话咧，那个后果可以系好严重嘅。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昼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与 CEO 对话2022， 今集的嘉宾是 新创建集团行政总裁马少祥。 虽然我是做 CEO 去行政，但我们都很多时间我们都会下去帮手去做一些培训，对于他们来说是一个经验，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反省。 与 CEO 对话2022， 主持潘家阳、张碧然， 星期日下午两点到四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 视像版本会在同日下午五点到六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1月11日下周四起，理发店、主题乐园等列入被动查核处所。 新增5697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证监会与廉署联手打击唱高散货，两日拘捕8人。 白宫称拜登下周一与习近平会谈，讨论深化沟通及合作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正经来到8:11，11月11日在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下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同埋大岭靶场会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喺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寻日就单日咧系公布新增咗5634宗新冠阳性个案，其中5200多。其中是属于本地感染的。医管局昨天都提到说在11月3日至9日期间有超过1000名的新冠病人是经急症室入院的。当中他们就分析到有60%是因为感染新冠病毒入院。余下40%是一些什么原因呢？其他理由就包括就是他们是确诊的，但可能是因为其他的身体理由入院。但当中其实这些分析是怎样分呢？死亡个案方面他们都有一些数字，就是有些跟真的跟新冠疫情有关的，有些就是确诊了的一些死亡个案。其实两者有些什么分别呢？又请你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这些情况，还有最近一些公立医院的一些服务啊、非紧急手术啊等等的情况。电话旁边有医管局总行政经理质素及标准刘家贤医生，早晨。 早晨，早晨，萧乐文，早晨，各位听众。 早晨，刘医生，头先提到话医管局话分析咗，首先话过去一个礼拜啦，三号至九号一啲确诊新冠入院同埋啲死亡个案嘅，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分析到个数字有啲咩发现先啊？ 首先我哋就做咗一个少少嘅分析啦，喺三号，即系11月3日至11月9日，经急症室入院嘅病人咧，佢哋喺急症室已经系确诊咗新冠噶啦，咁究竟系咪咩原因要入医院呢？我哋發覺咧，有60%嘅病人咧，係因為新冠呢個病令到佢嘅出現一啲病徵啊，或者出現一啲唔舒服咧而入院嘅。咁其餘嗰40%咧，就係佢係其實有第二啲原因嘅，譬如可能佢有中風啊、心臟病啊，或者有啲意外啊、骨折啊等等。即係話呢堆病人咧，其實如果佢唔係確診新冠咧，佢係都需要入院嘅。咁我哋見到咧，就係雖然我哋知道新冠呢個病而家都仲係好，即係都仲有每日都有幾千宗啦。就入院嘅病人咧，就唔係全部都係因為新冠嘅，有40%咧，我哋見到佢係就算佢唔係患上新冠病咧，佢哋都係需要入院接受治療嘅。 嗯， 最主要嗰個嘅分開呢兩組人咧，係用啲乜嘢去分咧？除咗佢哋係咪一啲譬如你頭先講到話佢哋係一啲意外骨折嗰一類，咁啊比較易分啦，即係佢哋可能個即係因為身體嘅情況係需要入院。但譬如頭先講到有其他嘅身體嘅情況，可能涉及到一啲內在嘅傷嘅咁，點樣去睇佢哋係咪同新冠係有關係咧？會唔會都分析到佢哋嘅病毒數值啊等等嘅原因咧？用啲咩因素去考慮咧？ 其實我哋呢個係用一個臨床嘅方法去睇嘅，即係話醫生經過臨床嘅判斷。因為我哋醫生睇病咧，最緊要就係知道個病人咧，佢嘅最主要嘅問題乜嘢，要幫佢處理啊，幫佢醫治啊咁樣。咁即係話病人嚟嘅時候咧，佢係第二啲問題令到佢需要去到急症室求醫啦，又或者令到急症室嘅醫生需要覺得佢要入院接受嗰個病嘅治療咧。而同新冠咧，可能當時唔係好大關係嘅話咧，我哋就會將佢分類為一個唔係因為新冠入院嘅原因啦。咁有啲病人就好明顯嘅，佢本來有新冠病嚟到，可能係氣喘啊，或者啲肺炎啊，咁呢啲情況咧，咁就我哋就會將佢列為新冠嘅問題。即係話咧，有部分病人如果佢唔係因為有第二啲病嘅，譬如心臟病啊、中風啊，又或者骨折啦、啊，佢其實唔需要入院嘅，佢個新冠病咧係好輕微，可能喺社區接受家居嘅隔離啊，家居嘅治療咧就已經 OK 噶啦。 死亡個案個數字係點啊？頭先就講咗一啲入院嘅個案啦。 嗱，死亡嘅個案數字咧，我哋都做咗個分析嘅。我哋大約七成左右咧嘅病人咧，我哋經過判斷之後，都覺得佢嘅死亡同新冠呢個感染係有關嘅。即係話佢嘅病可能係令到，即係新冠令到佢可能有啲肺炎啊，又或者令到佢令到佢啲器官有啲壞死啊等等咧，咁我哋確定咧係同新冠有關，咁另外一啲咧睇落就真係唔係同新冠有關，即係話咧呢啲病人就算佢冇患上新冠咧，佢都有機會會出現死亡嘅，譬如一啲心臟病啦、中風啦咁樣，或者一啲末期嘅癌症，即係話佢其實可能個病到嗰個時刻咧，佢係經過搶救啊、經過治療之後咧，都可能未必可以醫翻好，而引致佢死亡。咁我哋將呢兩個分類嘅原因都係希望話俾公眾聽咧。即係我哋每日公布一啲死亡嘅個案啦，其實就唔係全部咧都係因為新冠而死引致嘅。 但有冇啲情況係的確有啲灰色地帶，未必咁容易二分就劃到啊呢一類咧就係死於新冠，呢一啲咧就係同新冠冇關嘅，本身佢自己有病嘅咁。尤其是一啲死亡個案，舉個例，有啲長期病嘅，或者本身都令到佢抵抗力弱嘅，點樣睇到係咪新冠導致佢呢啲長期病係發作或者更加嚴重？咁咁樣計係計落係新冠咧，定計落佢本身有病咧？點樣劃嘅咧？呢啲有？ 冇錯啊，張立文，我諗咧嗱，我哋其實做一個判斷嘅時候咧，我哋係有一批專家，一批包括一啲內科啦、感染科啦，或者深切治療部嘅專家咧，大家坐埋一齊，將個病個案咧睇一次，睇完之後咧，先至大家做一個決定啦。有部分係真係有你咁講嘅，就算專家睇完之後咧，都可能佢話哦，可能係灰色嘅喎，未必知過，咁嗰部分咧係比較少嘅，所以我哋即係大概咧個分布就係大約七成，係有關，三成咧就唔係有關啦咁樣。 點解會係呢？算唔算係首次公布呢一個嘅分析數字？或者我想知道，如果係首次話，點解喺疫情嚟到呢一步先至公布呢系列嘅數字咧？ 其實都唔係第一次嘅，如果大家記得我哋以前喺記者會都有講過咧，第五波我哋開頭都用一啲分析咧，就係用佢個死亡嗰個症去睇嘅，即係話死亡症睇下佢個死亡嘅原因係乜嘢咁樣。咁當時嘅分析都係差不多啦，不過有時升啲，有時跌啲嘅咁樣。咁我哋今次特登即係做咗呢一個咁嘅分析嘅原因，就是、希望多啲資料俾公眾知，究竟而家新冠病引致到要入院啊，引致到死亡啊，嗰個分布係點樣？等佢感覺到咧，其實都唔係日日公布嘅，都係因為新冠嘅、哦。有部分病人咧，可能都係因為第二啲原因過身。另外咧，就係我哋希望咧，知道多啲資料，我哋要精準啲咧，去調配我哋嘅資源啊，去做咗個參考嘅作用。嚟緊咧，我哋都知道仲有流感啦，亦都係新冠，亦都唔會走住咧。我哋喺呢方面嘅資料多啲嘅時候咧，我哋就可以好精準咁樣將我哋嘅資源點樣分布去。即佢治療適合嘅病人咯。 暫時嗰、那個調配方向會係點樣啊？睇到呢一啲嘅數字分析之後， 其實我哋調配方向都係會沿住我哋而家嗰個以風險為本嘅原則嘅，即係話咧 有風險的病人咧，我哋係應該要收入係入醫院，即係話佢出現咗病徵啦，或者因為新冠病令到佢本身嘅病係會差咗啊咁樣，咁嗰啲病人就需要入院。因為當然啦，如果有部分嘅病人，我哋覺得佢本身都唔係好多問題嘅，佢可能好少嘅問題嘅話咧，可能佢就未必需要入院啦。可能可以在家居接受治療啊，或者去我哋一啲隔離嘅中心啊等等。咁呢啲咧，我哋係需要即係多啲嘅資料啊。所以我哋今次咧就話第一次做呢啲咁嘅統計，嚟緊我哋一路會做嘅。希望多啲資料得到嘅時候咧，嗰個數字會更加精準咧，就做個分佈咧就更加之好啦。 嗯，係咪都會個個禮拜或定係甚至係日日公佈咁啊？呢啲數字會？ 我哋會定期公布嘅，定期話翻俾公眾聽。其實我哋自己當然會又繼續做啦，但係我哋要定期公布話翻俾公眾聽咧，究竟而家嘅情況會係點樣嚇？等佢哋其實公眾都想個透明度越高嘅時候咧，佢嗰個憂慮啊、擔心啊就會少啲。咁啊，亦都希望大家咧，即係可以生活得正常啲咯。 嗱，整體嚟講，而家每日都新增4000多-5000宗嘅個案啦，每日新增入院嘅咧，我就見平均200多宗左右。對於公立醫院嘅壓力嚟講係點啊？ 其實我哋而家都已經係復常翻嘅啦，即係嗰個非緊急手術啦、非緊急治療啊嗰啲。因為咧200多病人入院咧，我哋係有足夠嘅能力去處理嘅，因為佢哋住夠一段嘅時間做咗測試，其實係可以出到院嘅。而家可以咁講啦，所有嘅服務咧，其實都去翻正常噶啦。 另外就想講下，因為早前醫管局咧就更新咗指引，就話一啲被列為密切接觸者嘅員工咧，如果佢係冇感染病徵啦，快速抗原測試陰性啦，可以提早成為密切接觸者之後嘅一日就解除呢個檢疫力翻工啦。這個安排實施咗一段時間啦，暫時冇話幾多個員工喺呢個情況係提早咗翻去翻工嘅咧。 我哋見到第一日就大約有80多人啦，第二日有100多啦咁樣。咁我哋見到都有員工係因為這個新嘅安排咧，係可以早咗啦，翻去佢嘅工作崗位。不過我想提大家，我哋早咗翻去工作崗位咧，其實係背後做咗好多嘅措施咧，去到即係減低或者係防止發生感染嘅情況嘅。嗱，包括我哋嘅員工咧，每日都要做一個核酸測試啦。翻工嘅時候咧，係會一定要帶住我哋嘅外科呼吸器咧，即係 N95 啊咁樣。而佢用膳係要單獨嘅，唔可以同其他同事一齊。咁佢上班落班咧，一定要翻到公司，翻到醫院。放工佢哋直接翻屋企噶啦，唔可以四圍去啊咁樣。而嗰日我哋都見到咧，我哋員工打咗3針嘅比率咧係99%嘅嚇，所以我哋都覺得咧呢啲措施咧係可以令到我哋嘅即係員工可以快啲翻工啦，但係又唔會增加個感染嘅風險嘅。 因為之前都講話，即係而家嗰個服務叫做回復翻啦，同埋嗰個醫院體系叫做承受到目前嘅壓力啦。咁嘅情況即係仲有冇需要叫做提早用呢個方式令到啲員工翻工咧？有冇咁大需要咧？ 阿樂文啊，其實我哋都係以未雨綢繆嘅，因為咧今天我哋就係要嘗試呢一個方法咧，係咪可以增加翻我哋嘅人手啦，同埋嗰個運作會係點樣？其實而家都11月啦，流感高峰期咧，通常喺11、12月咧，以前就會開始嘅啦。我哋就係想喺人手方面咧，喺呢個而家即係暫時叫做我哋仲可以頂得順嘅時候，做多啲措施。未來如果真係出現一個爆發，尤其是係雙爆發，即係流感同埋呢個新冠嘅爆發嘅時候咧， okay. 我哋有足夠嘅人手去應付入院嘅病人啦，令到病人得到適當嘅治療咯。 OK， 好啊，唔該曬劉家憲醫生，同你傾到呢度。劉家憲醫生咧就係醫管局總行政經理，係負責質素及標準嘅咁。同疫情相關嘅，尋日政府亦都公布咗下個禮拜四咧會實施社交距離措施嘅一啲新安排，就係疫苗通行證咧被洞察嘅處所就會原本4個再增加多。到去12個，包括一啲咩咧？遊戲機中心啦、理髮店啦、主題公園都係包括埋呢啲地方嘅。咁啊，共通點就係佢哋都係一啲戴口罩嘅場所嚟嘅。咁啊，要戴住口罩噶啦。咁啊，到時咧，市民就唔需要咧係反掃呢個疫苗通行證啊，喺被動查核嘅處所，即係話皇馬人士同時都可以進入嘅。食肆、酒吧嗰啲又點咧？仍然係要掃描呢個疫苗通行證嘅，屬於一個主動查核嘅處所嚟嘅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即系多咗一啲地方，皇马人士都可以入到去，包括咧啲理发店啊、主题公园等等。你点睇咧？1872311，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有立法会议员江玉欢，早晨。 早晨，张立文。 早晨，江玉欢。最新公布呢一个下个礼拜四放宽嘅措施，你觉得程度上系点啊？ 首先呢，其實我就高興見到政府其實都真係每兩個禮拜去做一啲放寬嘅措施嘅。咁但係呢，我睇咗嗰啲措施呢，我就覺得其實就唔係好足夠啦。點解呀？同埋會製造混亂。因為而家其實我覺得我哋市民大眾去唔同嘅場所有唔同嘅限制，做唔同嘅活動又有唔同嘅限制，或者牽涉到不同嘅人數啊咁。咁其實如果再去到每即係好似而家你話放寬一啲咁樣，咁我自己就覺得真係會造成一啲混亂嘅對市民嚟計。同埋就算去到放寬呢啲咁嘅措施，咁係咪真係對市民可以回復翻正常生活，或者對個經濟有幾大幫助呢？我唔敢講，即係我覺得有啲質疑呢一樣嘢係咪咁大嘅幫助。 混亂嘅話係可能即係啲市民唔知道邊啲位係可以叫做皇馬入，邊啲位係唔可以，定係咩咧？同埋當中係咪就算混亂都好，起碼有一啲人係有啲便利喺度咧，喺個措施之下咯。 咁有一部分嘅市民有便利咯，即係攞住皇馬嗰啲，可能啱啱翻嚟即係旅行翻嚟啊，又或者可能有一啲係外國人嚟香港，譬如係即係傾生意咁，可能都會有啲幫助嘅。但係對整體我哋而家最大眾嘅市民，呢一啲係咪真係我哋咁切身冇咗唔得咧？嗱，呢一樣嘢我認為唔係。 你覺得今次放寬就其中一啲主動查核嘅處所就變成被動查核？頭先都講到啦，好似髮型屋啊、公營街市啊、遊戲機中心等等。你覺得嗰個先後次序同埋究竟條線點畫咧？邊啲係可以係主動查核，邊啲係被動查核？你覺得清唔清晰㗎？而家 唔清晰咯。點解咧？其實我自己覺得，如果政府經過今次嘅放寬，佢能夠有一個列表啊，俾我哋市民睇到邊啲係被動，邊啲係主動。我相信我哋都未必睇到嗰個邏輯喺邊，因為而家一早咁樣又話啊，我哋要放寬啊咁。但係我哋防疫，我哋要成個系統咁去睇噶嘛。我哋不如攞翻出嚟睇下，邊啲係主動，邊啲係被動，有冇一啲我哋覺得係其實唔對稱嘅咧？係咪或者冇邏輯嘅？我相信如果我哋有一個大表係睇到呢一樣嘢，可能你哋大家即係傳媒朋友或者政府都要做啦。咁我哋應該係會睇到佢啲政策嘅不，即係我覺得係唔協調 嘅。你舉個例子，你覺得邊啲係未必係一致嘅，或者邊啲係未必合比例嘅咁，或者覺得邊啲係可以再鬆嘅咧？又 咁，我自己覺得嗱，而家真係好多唔同嘅場所，譬如樓坦白講，譬如你話理髮店，咁理髮店而家我自己覺得其實好早嘅時候都已經係唔使掃嘅啦，其實冇咗嗰個，即係其實好早嘅時候都已經冇咗限制嘅啦。咁點解理髮又咁重要咧？即係其他，譬如你話街館、街市，點解要去到呢一個即係階段先放寬？譬如街市其實對好多人都重要喎，你入去買餸。我以前亦都見過一啲市民咧，佢哋因為佢有啲限制，譬如可能佢係冇打過針嘅，佢真係唔入得去嗰啲有蓋嘅街市嘅。 因為尋日有個說法嘅，就係話今次放寬，即係政府嘅說法，今次放寬主要係一啲唔需要戴口罩、唔需要除口罩嘅一啲活動，就話譬如一啲除口罩活動，譬如飲食啊嗰啲，始終嗰個傳播風險咧、機會咧亦都高啲，唔需要除口罩嗰啲咧入到去嗰啲嘅處所嘅風險咪相對低啲，所以就話空間放寬咧就多一啲，亦都可以方便到市民咁。睇唔睇到呢一方面嘅分別咧？又？ 即系唔好睇到个分别。 即系譬如游戏机中心、街市咁，可能真系唔使除口罩咁，今次就可以放宽俾你，唔使做一个主动查变做被动查咁咯。即系政府如果咁样解释，你接唔接受咧？ 咁我想问嘅被动查核嘅时候，系咪真系有咁多市民而家仲入去嘅时候会扫啊？咁你会唔会摆翻个人喺个门口睇住啲市民扫啊？我相信嗱，你话街市政府嘅即系建筑物，我都相信佢会摆翻个人睇住你扫嘅。咁其他嘅場所，如果我真係嗱，如果你做一樣嘢係冇人去到查，或者係冇用嘅，咁做嚟做乜？又或者你要嗰啲，譬如你話唔係㗎，被動都要查嘅，不過可能佢要動個人遠啲咁樣啦，冇咗個機啫嘛。咁你咪令到嗰啲場所又要揾一啲人，即係8個小時咁動喺度去到查，咁有冇作用先 ？OK。 高富，我想同你傾下，因為早前你都質疑而家係咪叫做一個叫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尋日咧，局長盧寵茂咧都提到話，世衛啦就仍然係將新冠病毒定為一個國際關注嘅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美國咧政府亦都早前係延長緊急狀態，咁亦都香港話有每日數千宗嘅確診個案啦，咁啊都係對一啲高風險群組嘅生命健康安全咧構成威脅嘅咁。佢都有解釋到點解而家仲係一個公共衛生緊急事態嘅。你同唔同意佢呢啲嘅理由同説法咧？ 咁嗱，世衛嘅標準，我唔係醫生嚇，即係我唔係醫學專家，咁我嘗試去睇下世衛嗰、那個譬如網頁啊嘅資料啦。世衛去到睇佢係公共醫療緊急事態咧，係因為點解？係基於當然啦，會導致好多人死亡啦咁。但係佢哋嘅標準係基於咧，就係話佢哋好希望國際之間嘅國家有協作，令到嗰啲醫療嘅資源能夠公平運用。主要嚟計，佢哋嗰個目標係咁。好啦，在於一個地方嚟計，我哋點樣為之係緊急呢？每個地方都唔同嘅標準。喺香港嚟計呢，我哋亦都冇一個好硬性嘅標準，點樣係為之緊急？而真係要用一啲好客觀理性我哋嘅環境去到睇。嗱，我哋喺599章嘅主例裏面呢，有提到咩為之係一啲公共嘅即係緊急嘅標準，當中嚟計咧，係要好睇係咪會造成一啲大量嘅死亡嘅個案，或者即係呢個係一個好大嘅標準。我唔知道即係而家我哋能唔能夠最合適。 明白。嗱， 江 寬， 喺呢個情， 因為時間差唔多，我轉頭翻嚟問多兩句啊，同你傾多陣。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指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五个人，包括舞台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同埋另一个承办商协兴隆嘅职员。被捕的四男一女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美国白宫表示将会前往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的总统拜登，下个星期一会在当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美中沟通渠道和就共同利益合作等的议题。会谈之后不会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官员说拜登会在会谈之中坦率表达美方的担忧，包括台湾、人权和经济议题。今次会谈将会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和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同时是中共二十大之后连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首次和拜登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被问到他对拜登早前言论的回应是不是意味证实中方领导人将会出席20国集团峰会，他说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双方正是保持沟通。比利时布鲁塞尔发生持刀袭击案，一个警员死亡，另一个警员受伤，警方正是调查疑凶的犯案动机。法新社引述一个司法官员透露，案件怀疑涉及恐怖主义。案发在当地星期四夜晚，两个警察在一个铁路站附近被人用刀袭击，疑凶之后被增援到场的警员开枪制服，脚部和腹部中枪送院。当地传媒报道，疑凶行凶之前曾经高叫真主伟大，有其他报道就说案中遇袭死亡的警员颈部被刀刺中，伤重不治。首相德克罗在社交网站表示，警员每日冒住生命危险确保国民安全，形容今次事件是悲剧，向死者家属致以慰问，祝愿伤者早日康复。本港新增5697宗新冠病毒确诊，输入个案占495宗，多9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288人死亡。7间安老院舍和3间残疾人士院舍一共有11个院友确诊，34个院友被列为密切接触者。 577间学校，一共呈报826宗个案，涉及671个学生和155个教职员，四间学校一共四班需要停课七日。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841， 日元 141.79， 瑞士法郎 0.965， 加元 1.335， 人民币 7.19， 英镑对美元 1.169， 欧元对美元 1.019， 澳元对美元 0.66，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1。日经平均指数报28,171点，升725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52.96美元，卖出1753.54美元。在天气方面，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现在气温2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出慢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观塘码头啊，就系、是、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喺启德消防局对出慢线有坏车阻路，龙尾就喺观塘码头。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过海就接近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排到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接近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游丽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龙尾就隔田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在沙田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车龙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清水湾道去返清水湾方向近住大埔仔村一段就比较挤塞，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就在屯门医院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马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听讲话观塘花园大厦二期会重建，咁啲旧文化旧风貌会唔会重建后冇晒噶？ 放心啦，房协推出咗历史文化传承计划，以唔同嘅手法保留同传承旧区文化，将新旧社区联系。 想知多啲，以及同各位街坊一齐怀缅下，记得11月12日上昼10:30至下午6:00 参与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地点系孔雀楼篮球场。 到时见。 我哋一齐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 《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要帮助认知障碍症嘅患者延缓病情。点解要玩嗅觉味觉嘅游戏嘅？ 透过五种感官嘅训练，不但有助改善病情，仲可以增进患者同照顾者感情添。 咁要请基督教女青年会嘅朋友嚟深入介绍啦。 逢星期日晏昼1:00， 杨思敏、邱艳主持《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2022年11月11日，下周四起，理发店、主题乐园等列入被动查核处所。 新增5697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证监会与廉署联手打击唱高散货，两日拘捕8人。 白宫称，拜登下周一与习近平会谈，讨论深化沟通及合作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政府昨日就宣布下个礼拜四咧会松翻绑喺啲防疫措施方面，包括就系入去一啲发型屋啊、游乐场所等等咧，一般要戴口罩嘅处所之前咧就唔需要主动去到处所嗰度咧扫个疫苗通行证，亦都即系话咧系黄码嘅人士都可以入去，就净系用一个安心出行咧就入得噶啦。咁另外仲有啲嘅措施啊，包括就系话昨日都讨论过关于露营啊，政府辖下嘅一啲露营地点咧就系重开翻嘅，嚟紧都会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 1872311。头先同阿江玉宽咧就倾紧嘅，继续请翻佢翻嚟先。早晨，江玉宽。 早晨，萧立文。 头先讨论到嗰个公共紧急事态、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咧，我讲咗阿局长卢颂茂嘅说法啦。阿副局长李夏欣咧，寻日都提到嘅，就话即系香港将新冠嘅级别咧列入一个紧急咧，系有三项条件，包括就话疫情喺社区持续爆发；第二项咧就系政府需采取措施应对疫情；第三咧就系措施需要跨部门啦，同埋或者系国际合作嘅咁。的确喺而家呢个情况下系满足咗呢三个条件啦。咁系咪就等于系紧急事态咧？喺你眼中，或者觉得紧急事态同你眼中嘅政府嘅讲法同你讲嘅讲法，觉得应该有啲咩差别，或者点样喐咧？要 好啊！其实在我们的第599章里面的第八条呢，其实是有讲什么为之是一个公共卫生紧急事态的。那当中呢，其实最主要呢那个我们把尺呢就是说，究竟有关的疾病或者流行病是不是真的会很有可能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或者是有严重的残疾的。那我就看回，如果个基于头先你明白，即系我明白你讲过嗰三个标准啦。但系喺三个标准嘅之上，仲有一个最大嘅标准，就系话会唔会真系导致大量人口死亡，或者会有严重嘅残疾咧？咁嗱，呢一个就我哋见到啦，而家嚟计喺去到而家嘅现时嘅环境，同我哋一二月嘅时候个相距好大啊。咁如果而家仍然係叫做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咁一二月嘅时候，今年一二月嘅时候，咁嗰个系咩事态？嗰个叫做非常紧急唔通？咁所以呢一度咧，我相信政府系要出嚟，真系就呢一样嘢系要澄清嘅。咁嗱，我又觉得咁，如果政府认为呢个真系一个仲系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咁啊，点解容许到我哋去做呢个榄球赛呢？ 佢都有解释嘅，佢都有寻日讲七榄嗰度，佢话呢个特殊安排，入场人士都唔系一啲高危群组啦，要做快测阴性、打齐针等等，咁啊同即系一般喺个社区嗰度系有唔同嘅。 我明白。咁如果当我哋要去做一个活动嘅时候，我哋就有一套嘅准则，系咪？每一个活动都差唔多，可能大型嘅都会有，系咪嚟紧？咁如果唔同嘅活动，唔同嘅城市就可以做唔同嘅准则，咁又唔会叫做公共卫生紧急事态啦。嗱，即系我觉得如果真系一个状况好紧急嘅话，咁就唔应该有咁多咁容易咁宽松嘅标准啦。因为如果唔系咧，市民就唔系好明白点解何谓紧急咧？紧急就应该好紧急，唔应该有咁多双重嘅标准嘅。 嗯 ，OK， 好啊，唔该晒江玉宽先同你倾到呢度。 唔该晒， 好，江玉宽咧系立法会议员，你点睇下个礼拜四放宽嘅呢啲部分嘅防疫措施咧？咁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头先提到除咗话露营点啊，同埋一啲部分要戴口罩嘅处所由主动查核变成被动查核，黄码嘅人士都可以入去之外咧，譬如健身中心都有松咗嘅，譬如超过12人嘅训练小组或者课堂咧，每位参加者之间咧相距 1.5 米就改为每12人一组之间就相距 1.5 米，有啲咁嘅放宽嘅。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1872311。另外想同大家讲嘅就系呢个香港国际网球挑战赛下个月咧就举行嘅，会喺维园嘅网球场嗰度举行啦。被形容系事隔20年嚟咧，再有世界级嘅网球表演赛喺香港上演咁。不过喺0+3暂时都系0+3呢个入境政策之下，对于赛事会唔会都有啲影响啊？或者啲比赛嘅人士啦，啲嘅观众嘅影响咧？讲下请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先。有香港网球总会会长莫君日，早晨。 早晨，主持大家好。 早晨，莫君日。你好，我想了解一下呢一个赛事咧，就是香港国际网球挑战赛咧，下个月举行咧，暂时有冇话即系系咪都有啲著名嘅球手会嚟啊？或者预计会有几多人系入场睇嘅？ 系啊，其实今次呢个挑战赛咧，我哋都好 好好榮幸可以請到三位世界排前二十名嘅國際球手嚟香港比賽啦。咁咁呢個頭先你講過就係話，對上一次我哋香港有男子嘅國際級嘅球手嚟比賽已經係二十年之前嘅事嚟㗎啦。所以我希望就大家觀眾啊、球迷啊都好期待。咁至於入場人數方面啦，因為維多利亞公園嗰個主場嗰、那個所謂嗰個入座總人數係可以坐到3700人嘅，但係因為而家我哋只可以坐80%啦，所以大概如果坐滿一日咧係3100到啦。咁我哋呢個賽事咧係維持三日咁舉行。 暫時你見到現時香港嘅入境措施咧，防疫措施方面會唔會對賽事都會有一啲限制咧？ 其實我相信都仲會有啲㗎。咁我哋睇返即係過去呢個月嚟桌球啊同埋七人欖球嗰個經驗啦，都大概都知道係要去做一啲乜嘢去為咗去配合政府呢啲防疫措施啦，亦都唔好令到觀眾即係受太多嘅限制咁樣。 即譬如昨日公布的一些放宽体育处所呢，就是说红马黄马人士如果是顾客，我相信都是包括一些入场人士。红马黄马就不可以入去体育处所的，会不会就是现在讲的包括维园这个的网球场呢，就是对到时的观众海外观众来到，尤其是他们可能是黄马的，会不会出现好像之前七榄那些海外观众来到，他因为是黄马的阶段所以就入不到去入场看呢，会不会出现这类似的情况你估计？ 我諗有兩方面嘅嘢我哋要提及㗎啦，即係因為海外嚟嘅國際球手呢，佢哋嚟到啦就如果係跟足普通旅客呢零加三呢，咁係一個問題嚟嘅，因為佢哋嚟到當然佢哋嘅職業球手佢哋要練波啦，同埋要喺維園嗰度比賽啦，所以我哋都同政府喺度緊密溝通緊呢，就令到嗰啲球手呢可以有一啲豁免，等佢哋可以去維園嗰個場地嗰度練波同埋比賽嘅。咁至於你話海外嚟嘅旅客觀眾呢，咁我相信佢哋都係要跟返當時政府嗰個規定啦。咁亦都見到七欖之前有一個例子啦，有一位旅客就係唔知道嗰個安排，所以頭三日佢就唔可以入場啦。不過呢個都係對我嚟講都係俾到好好嘅經驗我哋。 暫時喺球手度，你諗住係點啊？即係頭三日都可以照去練習，主要係呢個放寬啫。有冇其他嘅放寬係同政府傾緊嘅？ 嗱，練習呢個就係即係好需要噶啦。咁其他嘅放寬咧，我哋都希望就繼續同政府傾，因為其實海呢啲咁樣嘅頂尖明星級嘅球手咧，其實佢嚟到香港都係幫香港作為一個即係宣傳嘅大使嚟噶嘛。咁如果佢哋可以更加放寬，令到佢哋去一啲即係旅遊景點啊、食肆啊等等嘅地方啊，咁我相信對你話香港重新啟動呢個 message 咧，就會可以更加帶到出嚟。 觀眾觀賽嗰陣有冇啲咩特別嘅防疫措施係要遵守嘅？定係呢個都係傾緊嘅？ 其實我諗而家睇到政府嗰個政策咧，已經係逐步寬鬆噶啦。咁頭先亦都提到，就話下個禮拜開始喺室外嘅運動場所係可以飲食啦。 冇錯。 咁你又至於安心出行啊，要藍碼先入得啊，呢、這個疫苗通行證啊，咁我相信到時都可能係要 keep 住先嘅。 因為之前唔係話七攬有啲旅客就嚟到先知道皇馬係唔入得個場咁，會唔會都擔心一啲防疫措施，一啲特登海外嚟嘅觀眾未必好知道香港個情況啊？點樣確保佢哋知道呢啲資訊咧？咁 係啊，我哋睇到呢個事發生之後咧，我哋都即刻諗就係話，到我哋個 event 舉行嗰陣時，我哋點可以盡量即係減低呢樣嘢發生嘅機會啦。咁我咁都係要喺宣傳方面做多啲啦。咁其中我哋一個 supporter 就係香港旅遊發展局啦，咁我哋都會同佢哋傾點樣可以做多啲宣傳，包括即係喺我哋嘅官方網站啊，包括喺旅發局佢哋發出去嘅資訊啊，令到啲海外嚟嘅旅客又知道香港有一個咁樣嘅防疫措施，等佢哋準備好。 暫時你哋冇啲安排，真係嗰個旅客如果真係唔合資格入唔到場嘅，你哋會點樣處理佢哋啲門票咧？ 這個我諗要所謂即係 case by case 處理啦，咁我哋都應該會持一個非常有彈性嘅態度去做嘅。 暫時總會有冇話籌備緊其他賽事咁樣嘅？ 其實我哋由2014年開始啦，咁如果球迷嘅都知道，就係由14至18年，我哋一路都係搞緊呢個 WTA 嘅國際女子網球巡迴賽嘅，咁都支持程度都非常之高啦。咁因為疫情，咁而家就停咗兩年，咁我哋希望即係2023年可以重新復辦啦。咁除咗女子之外，咁我哋都係喺度積極咁喺度傾緊，想帶一個 ATP 嘅男子職業賽咧嚟香港。 嗯 ，OK， 暫時嗰、那個情況係傾到咩噶？個進度係點樣嘅？ 好難確實咁講，但係即係都已經係傾咗好一段時間噶啦。 OK， 好啊，好啊，同你傾到呢度先啦，莫君日。莫君日咧就系香港网球总会会长，咁讲到咧香港国际挑战网球赛就喺下个月举行，咁佢哋都提到喺一啲防疫或者入境措施之下，佢哋一啲安排。另外想同大家讲下有关于多份嘅传媒啦，都有提到话将军澳蓝田隧道以及系将军澳跨湾大桥咧，就系预计下个月有啲讲法就话11号就系通车嘅。政府方面有个回复嘅就话，将军澳蓝田隧道同埋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嘅工程已经踏入最后阶段，两个项目预计喺今年12月同步开通，政府会适时公布通车嘅日期同埋详情。咁呢一个路段咧，如果喺九龙入去将军澳咧，就会系经茶果岭近海旁嘅交汇处啦，一路经隧道系穿过呢、這个照镜环山，咁一路出咗去。出口可以一边就是入将军澳市中心，另一边就可以去到日出康城、工业村、那边经这个跨湾大桥，亦都提到话对于各个交通舒缓，区内的交通舒缓是有帮助的。请一位嘉宾跟我们讲一下西贡区议员方国山。早晨。 早晨，早晨，施乐文， 早晨，方国山，点睇今次呢个消息？话下个月11号可以系即系同步开通啦，无论系将军澳蓝田隧道定系将军澳跨湾连接路咁。你有冇收到类似嘅消息？或者点睇今次呢个消息啊？ 呢、這个消息听到我哋系非常之雀跃嘅。咁早前我哋议会都一直同呢个土木工程拓展处咧，就密锣紧鼓睇下点样几时可以开通嘅。咁亦都知道有啲相關嘅巴士公司啊，佢哋都會試車啊，咁所以應該都係12月呢個時段啊，即係希望能夠準時喺11号通到車，咁我哋就非常之開心嘅，應該係將軍澳嘅大喜事嚟嘅，因為呢條係我哋第二條嘅將軍澳隧道啊嘛，咁過去咁多年都即係塞車都咁耐啦，特別即係我形容即係為本身我哋現有嗰條舊隧咧。個容量係78500架次嘅啫，咁如果嚟緊10月11号啦，如果假設佢確定到即係最後啲工程完成到嘅的話咧，咁如果喺呢個時候通車咧，咁我估計有30%嘅車輛咧係可以轉過嚟呢條新嘅隧道，咁行翻呢個將軍澳藍田隧道。經我哋跨灣大橋就直去就可以去到康城嗰邊啦，或者工業村。咁如果調頸嶺嗰邊嘅居民咧，亦都可以透過嗰個 P2 路咧，因為經過即係照鏡環山呢條隧道咧，就可以落翻我哋將軍澳嘅市中心咯。 嗯，其實啲街坊方面係個期望係點？或者其實最主要係咪舒緩到第日出康城嗰邊嘅交通，定係舒緩到將軍澳區內係邊一部分嘅居民多啲咧？ 嗱，區內居民咧著弱噶，非常之，因為等咗10年有多噶啦，咁由興建咧都橫跨咗4年啦，4年呢個時間，咁而家政府做咗成200亿嘅工程啊，所以係我哋即係將軍澳嘅城市啦，咁區內居民特別交通嗰方面咧，期望梗係可以舒緩嗰個塞車問題啦。如果而家現時個隧道咧，好多時候咪塞到去觀塘繞道，就去到呢個麵粉廠嗰邊啊，九龍麵粉廠嗰邊。咁如果而家有啲街坊可以即係及早，佢就照去行翻呢個東隧嗰邊，係經過呢個藍田隧道咧，就直入去，咁變咗沿途就唔會塞車嚇。咁當然啦，我哋都會預計可能喺一啲樽頸位啊。有機會包括可能是近東隧茶果嶺道啊，東隧出入口位啊，或者藍田的交匯處，可能呢就因為匯合了其他東九龍的市民的私家車呢，或者一些公共車輛呢，就那裡可能會有一些樽頸的問題。 咁啊，期望即係運輸署嗰度咧，即係我睇到佢哋就做咗大量功夫喺一啲大型嘅指示牌啦，嚇電子牌啦，咁但係即係可能一條新隧道可能啱啱落成的話咧。大家都要小心啲，同埋睇准啲嗰啲顯示屏個指示咯。 嗯，各位嘅觀眾聽眾點睇今次而家運輸及物流局都講到噶啦，將軍澳藍田隧道以及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就會喺下個月同步開通。有一啲嘅報道嘅消息就話會係下個月11號嘅。你自己點睇？會唔會好似頭先方國生咁講啲居民嘅睇法又係點咧？1872311，1872311，講下你嘅睇法。另外想問下方國生，因為而家就起緊嗰個T2主幹道同埋中九龍幹線其实就会同呢一个嘅张南隧道咧，其实都有一个关系喺度嘅，可以舒缓到嘅即系啲街坊可以透过呢两条路咧，系可以出到去嘅日后就连接到油麻地同埋蓝田。不过就话呢两个嘅即系基建啦，都要2025、2026年咧先至系通车嘅，咁最快喺即系未有得彻底通车之前啦，会唔会都反而系制造咗一啲挤塞咧？喺尤其是喺即系蓝田嗰个位置会唔会有呢个问题出现咧？ 萧乐文，我同意你讲嘅。咁中九龙干线咧，同T 二路咧，其实系我哋整体加埋呢个将军澳蓝田隧道跨湾桥吓一个整体嘅六号干线嚟噶。咁我哋期望就话，如果我哋今次十月嚟紧呢下个月咧，可以通车嘅将南隧道跨湾大桥咧。直去到西九龍，經過呢個中九龍幹線先係17分鐘。咁而家物流緊估啊，睇到中九龍幹線係興建之中嘅，係近住啟德嘅左手邊嗰邊啦，咁可以直達即係跟住土瓜灣啊一帶。咁但係如果佢2025年先通車，咁呢個當然係會有延誤，令到我哋即係未能夠即係上到嗰個速度去到十幾分鐘去到西九龍。咁但係本身我哋會唔會影響到九龍中部啊一帶嘅塞車呢？我就唔認同嘅，因為而家本身我哋啲車輛都係咁多㗎嘛。咁可能會塞喺亞加老街或者觀塘繞道。咁如果我哋某啲樽頸而家近住將軍澳嘅或者觀塘呢一帶呢係疏通咗之後呢，咁希望即係疏散到啲車流嘅時候呢，在中九龍那裡亦都有舒緩作用，就變成市民可能即提早會揀定一條行車線，譬如說我是走新隧的還是走現有坑口寶林那邊的隧道。我覺得這方面呢就要 初期通車的時候呢市民要揀清楚，提早選擇。咁另外一樣嘢重要嘅，因為我哋2016年咧爭取話豁免嗰個將軍澳隧道收費嘅問題啊。咁而家將南隧道一通車之後咧，即係如果12月11號即係通車啦，咁政府咧就已經係同意一併豁免咗我哋呢兩條隧道嘅收費啊。咁估計咧就因為你呢個隧道嘅時候，你唔使停車繳費或者八達通啊或者自動收費嘅時候咧。嗰、那個暢通度呢亦都會有所舒緩囉。咁所以希望就即係大家都會留意呢啲情況。 即係睇個交通問題，即係喺多咗一啲嘅將南隧道啦，同埋先話將軍澳呢個跨灣連接路之外，原本嘅將軍澳隧道都係免收隧道費嘅時候，會唔會又慳翻啲時間咧，去得快啲咧？啲車流咁。咁另外都想問一下啦，巴士線方面，而家同據你了解咧，運輸署係咪都批咗一啲巴士線係行呢個將南隧道，即係新呢兩個嘅路嘅咧？又足唔足夠咧？去嘅點又係咪滿足到啲居民嘅需求咧？ 係噶，咁我哋本身喺西貢區議會個交通運輸委員會嗰度咧，一直同兩間巴士公司咧都一直溝通，就話即係點樣去分流翻啲巴士，令到即係可以上到大橋。咁我知道無論九巴好、新巴好，佢都有規劃嘅。咁一直之前我哋討論咗話，中灣路可以對外多啲交通，而家有呢條咁嘅新橋咧，九巴就應該有一條對外嘅康盛花園去到即係寶林北路啦，康盛花園就去到大埔工業村嘅。咁而新巴同埋城巴嗰兩條新嘅路線呢，就會由我哋將軍澳工業村康城去到旺角啊尖沙咀一帶。咁佢據知呢就話通車初期呢就可能即係叫巴士公司即係練熟呢條線呢，就可能都係一啲上晝繁忙或者下晝繁忙時段去通車啦。咁呢個就 這個情況。不過即係因為大橋我自己都關注嘅，即係某個程度上咧，大橋係幾當風啊。咁我哋都會關注，即係話譬如一試車嘅時候咧，佢嗰個風速啊，譬如嚟緊呢個我哋雙線雙程呢條跨灣大橋咧，好壯觀啊，景色好靚嚇。咁經過呢個跨灣大橋嘅時候，嚟緊嗰個隧道或者橋梁管制嗰方面咧，會唔會安排到呢個強風管制措施啊？譬如颱風嘅時候，會唔會可能需唔需要好似青馬大橋咁樣係封橋啊？咁呢個咧，我都期望即係運輸署會要公布啦。另外一樣嘢咧，就是、因為我哋將軍澳有工業村啊，即係主要呢條跨灣大橋咧，會直去到呢、這個建築廢料嘅田料庫同埋堆填區啊。咁途經都會有大量嘅重型車，咁泥頭車啊、垃圾車啊、田螺車啊咁。咁如果你佢哋改用呢條新橋嘅時候咧，就我哋希望佢嗰個車速嗰方面咧，要即係管制啦，避免即係有啲雜物會跌落嚟我哋嘅呢個條橋面上面啦，即係同埋有可能最擔心嘅係扭泥啦，即係我哋驚泥漿倒瀉啦，因為我哋呢條橋嘅特色咧，呢條我哋嘅地標橋咧，就兩邊都會，我哋係有單車徑同埋行人路嘅， 冇錯， 咁所以呢個亦都即係希望運輸署嗰方面咧，喺呢個橋梁管制同埋即係強風措施嘅時候咧，譬如颱風襲港嘅時候會點樣去處理啊？咁呢個都要清晰指引咯。 OK， 好啊，唔該曬方國生，同你傾到呢度先。方國生係西貢區議員，講到運輸及物流局咧都話，將南隧道、將軍澳藍田隧道咧，以及呢個將軍澳跨灣連接路咧，就預計下個月係同步開通嘅。咁頭先都提到啦，呢個跨灣連接路開通之後咧，就會有一啲嘅單車徑咧，除咗車行嘅路之外咧，有單車徑、有行人路嘅功能嘅，喺呢個海上高架橋。你自己點睇？會唔會都係區內嘅居民咧？點睇呢一個嘅基建咧？1872311。 口罩的场所将会由现时主动查核疫苗通行证改为被动查核，亦即是有需要先至查，同时容许黄码人士入内，但是食肆、酒吧等的场所依旧是主动查核，黄码人士不能够入去。文汇报报道， 《星岛日报》相关报道就提到，有医学专家批评港府以挤牙膏方式推出新措施，市民实际得益不大。被動式查核處所一直對於市民來說是沒有人做不需要做，認為在復常下應該直接取消有關安排，以免市民混淆。餐飲業處所、美容院、派對房間等仍然被列為主動查核疫苗通行證的處所。有餐飲業協會希望政府一視同仁，准許持黃碼人士亦都可以進入食肆。美容業界代表就對新安排表示失望。是《星島日報》報導。 明报报道，男团 Mirror 红馆演唱会事故至今发生超过三个月，记者综合最少三个消息，当局最快今日公布调查结果，预料由警方西九龙重案组和政府跨部门工作小组分别公布。据了解，文体旅游局局长杨润雄会提到日后改善措施，未知是否最终方案，或者会就相关方案再咨询业界。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涵预料会公布事故有没有违反职安健条例，以及交代事故当中涉及的雇主和雇员关系。明报报道， 信报报道，港铁车站上盖物业发展项目年几以来两度出现工程质素问题，最新是顺治牵头的港铁元朗锦上路站的柏龙一，因为承建商在进行部分建筑工序的时候和审批图积有出入，所以需要修正。發展商表示工程進度不會受到影響，屋宇署昨晚說該署在昨日接獲傳媒查詢之前並沒有收到相關通知，所以今日會到地盤現場視察了解情況，以及繼續與有關人士跟進，以確認是否有違反守則和條例的情況。屬於今年熱賣新盤的柏龍一在今年四月底開售，當時是超過兩年遠期流花項目。信報報導。 商報報導，一項有關新世代中產報告說，受訪的港人普遍認為需要擁有590萬元的個人流動資產才能夠成為本港的中產階級。報告說，子女教育是香港中產的優先考慮。 另外，全球金融市场动荡，中产投资取态趋向谨慎，但是仍然认为物业投资属于保值的首选。五成半受访者就希望提早退休，理想的退休年龄平均是56岁。商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将军澳蓝田隧道和将军澳跨湾连接路落成有期。消息说，政府已经暂定在12月11号通车，到时繁忙时间往来将军澳和东九龙可以减省大约20分钟车程。运输及物流局就说，工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会适时公布通车日期和详情。有区议员就估算，新公路通车之后可以为将军澳隧道分流大约30%车流，但是关注到将南隧道和跨湾连接路出入口会成为交通樽颈。经济日报报道， 在社评方面，星岛日报的社论说，特区政府宣布下个礼拜四起进一步放宽防疫措施，对市民来说松绑是好事，但是以挤牙膏的方式来到调整是越挤越细，越挤越含糊，只会令人觉得复杂难明。社论说，港府在调整防疫政策时需要有周详考虑，亦都应该避免碎片化，尽量做到简单易明，给市民知所适从，亦都能够切身感受到各种好处。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话，港府坚持红黄码是必须，但是外国人可能不会买账，而市道困境，很多香港人都受到一定程度的经济打击，食龙肉都没味，而家重开烧烤场地，哪有心情去烧鸡翼？为了租金和供楼彷徨，随时都要瞓街，而家重开露营地点，真是极大讽刺。政论话，绑手绑脚根本就是消磨斗志，消耗老本。东方日报政论。 文汇报的社评话，政府明年将会容许全港安老残疾院舍输入外劳担任护理员，不再只是局限于私人院舍，亦都会调整本地和外劳人手比例，舒缓院舍人手压力。社评话，政府更加应该认真研究人力资源错配问题，加强专业培训，完善晋升阶梯，提升待遇，吸引年轻人入行，更加有效解决人手短缺的难题。文汇报社评。 经济日报社评，美国中期选举出乎普遍预期，执政民主党预料只是在众议院小败，甚至会保住参议院。社评说，共和党今次只可以说是惨胜，前总统特朗普难辞其咎，但怎样妥善处理他的门徒和势力，以至下届派边个问鼎总统，都是党内必须解决的棘手难题。经济日报社评。 这节报章及社评摘要报道完。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啲塞车啦、意外咧同埋坏车消息吓。港岛咧西区嘅薄扶林道去中环，之前宝翠园段就有意外事故，咁啊较早前就好塞车噶，而家仲系有少少塞，经过时间小心啦。九龙方面咧有个坏车消息喺龙翔道，龙翔道荃湾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中线有坏车，现时嗰度多车噶啦。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启德消防局对开嗰度嘅慢线咧，都曾经有坏车事故，坏车就走咗，不过仲系好多车，龙尾去到丽港城嘅，受到较早前嘅坏车事故影响，而家沿住观塘绕道去旺角，由启德消防局一路去到丽港城段咧，都仲系相当之多车噶。仲有就系新界嘅元朗公路啦，元朗公路屯门近住福亨村对开嗰度咧，就曾经有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场，不过福亨村嗰段咧都仲系有啲挤塞嘅，经过时间都系小心忍让啦。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几好嘅，系跑马地北角线多车，龙尾到中环广场。坚拿道天桥过海暂时只是繁忙冇龙尾，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红梅谷路，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近住驾驶学院，将军澳隧道去观塘将军澳入口龙尾喺电话机楼，港岛黄竹坑嘅深湾道咧部分路段有啲紧急嘅水务工程，咁啊深湾道近住深湾游艇会对开一段咧单线双程嘅，经过时间请大家小心下。新界就大埔公路嘅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咁啊由市中心啦去到骏景园段就仲系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发表了任内第一份施政报告，勾画未来五年愿景，带领社会破樽颈、增动能、解民困、迎机遇，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施政更贴近民意，以结果为目标，抢人才、抢企业，推动金融、创科、文艺创意产业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提升竞争力，提速提量建屋，持续造地建立储备，优化教育，令青年有多元发展，壮大人才库，推动基层医疗重预防早治疗，强化扶老护幼助弱，清洁美化使用，推动绿色生活，为市民谋幸福，为香港谋发展，这份是属于市民的施政报告。 2022年11月11日，下周四起，理发店、主题乐园等列入被动查核处所。 新增5697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证监会与廉署联手打击唱高散货，2日拘捕8人。 白宫称，拜登下周一与习近平会谈，讨论深化沟通及合作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想同大家讲下咧啲嘅旧屋邨嘅情况，有议员都提到一啲公共屋邨咧楼龄高啦，有楼宇老化嘅问题都系严重啦咁。立法会咧早前系通过推动重建高楼龄嘅公共屋邨嘅动议，咁有议员都提到话，其实喺2013年咧已经有定咗话22条嘅屋邨咧有重建嘅潜力，不过到而家咧都只系得几条嘅屋邨咧有重建嘅时间表。在修正案通过的修正案里面都提到话是不是可以即是制定一些重建的时间表呢，利用一些新建的屋邨的资源去做呢，同埋呢是不是可以用不同机构的换一些土地的方式呢協作是做一个重建的呢，亦都可以是尽量是原区安置一些受到重建影响的居民等等呢。政府方面都有一个讲法，就话在过去10年其实房委会都完成了13个重建的项目，包括有6个公共屋邨嘅咁，而家现时房委会亦都有10个做紧嘅、进行紧，同埋系规划嘅重建计划。其中房屋局局长何永贤亦都强调啦，房委会嘅楼宇结构安全冇迫切嘅问题，需要整个进行重建嘅咁。讲下你嘅睇法，会唔会你都系住喺一啲旧式嘅公共屋邨嘅咧？或者对于重建旧屋邨嘅睇法点咧？1872311，电话旁边咧就有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黄碧如，早晨。 系早晨， 早晨，黄碧如，头先都提到立法会就通过咗呢个推动重建高楼龄公共屋邨嗰个嘅议员议案，有议员都提到，其实已经有22个一啲曾经提过嘅屋邨咧，可以有一个重建嘅潜力嘅咁，咁但系就话即系研究咗或者做咗嘅都唔系好多啦，咁当中其实而家呢22个屋邨嗰个嘅重建潜力嘅检讨系做成点，同埋点解都系得少量嘅屋邨系有一个重建计划喺度咧？ 房委会呢就据我知道嗰个管理嗰个部门呢，其实係不时呢定期都对啲老旧嘅屋邨係有作出评估㗎。咁评估下佢哋嘅结构嘅安全啦，咁即係收葺方面啊嗰、那个成本效益咁样嘅。咁所以呢就而且重建屋邨哪条屋邨重建啊，咁亦都有其他嘅原则房委会要考虑。其中除咗头先嗰两个原则话要评估啊，同埋要睇下嗰、那个收葺嘅成本效益之外呢，亦都要睇下附近有冇一啲可以迁至原居民嗰啲原本住喺嗰啲屋邨嗰度嗰啲居民嘅地方啦。咁同埋咧，亦都睇下嗰個原本嗰個屋邨發展個潛力係咪重建咗之後，咁會唔會俾出好多嘅新單位咧？咁樣，所以呢啲原則都係房委會愛嚟咧定下，即係重建定落嗰啲重建屋邨嗰個優次嗰、那個次序，睇有冇迫切性咁樣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而家個進度係算唔算慢咧？ 咁我又唔覺得話好算慢，算好慢，因為點解咧？房委會嗰、那個重建只不過係我哋嘅其中一個要做嘅工作嘛。我哋仲要不即係同時間係要起好多新嘅屋公屋啦，資助房屋啦咁樣。管理我哋嗰啲資助房屋啊，同埋嗰啲嘅出售，同埋嗰啲公屋嘅出租啊，咁即係其實我哋嘅工作係好多個方面嘅。咁重建只係我哋其中一個方面嘅工作咁咯。當然房委會就冇忘記到呢一方面嘅工作嘅。 剛才都提到有好几个原则是考虑那些公屋是不是做重建，包括就是楼宇结构的状况、修葺工程的成本效益，还有后来再讲了两点，就是重建那个位置附近有没有一些合适的地方去给一些原本住的居民去迁徙，还有就是重建那个的原址可以有多了多少个单位，就是所谓重建的潜力。后面那两点其实你无论现在做定是之后做，是不是都不是很大分别呢？即是譬如你说附近有没有一些地方安置一些原本住在那个重建屋邨嗰个嘅居民，可能隔咗十年八年都系差唔多嘅啫。或者你话重建之后系咪啲单位可以多好多？而家做同之后做系咪真系咁大分别咧？如果系唔系太大分别，咁点解要再分个优次，话一啲先一啲后咧？会唔会之后做其实都系面对同一样嘅问题咧？ 咁我哋仲有，因为而家做同埋之后做，仲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因为而家嘅时候咧，我哋嗰个轮候册上边。即係輪候緊上公屋嘅申請者，個條龍係好長噶嘛。而家嘅等候時間都去到六年啦。咁我哋重建嘅時候，就算譬如話我哋有啲即係附近有啲可以遷置呢啲原本嘅居民嘅話咧，咁都係會有一批嘅，即係嗰啲落成咗可以供分配俾而家輪候冊上高嘅嗰啲申請者啦，即係去咗係我哋遷至而家嘅居民噶嘛。咁變咗喺而家嗰條龍申請者咁多人嘅時候，咁重置呢啲屋邨嗰個啲居民，其實佢哋都住，即係起碼佢哋住緊喺公共屋邨啊嘛。咁但比較上喺輪候冊上高嗰啲人士，咁嗰個住屋嗰個需要嘅迫切性咪冇咁高咯。 咁你心目中覺得有冇話，即係而家排公屋條隊啊，去到或者降到去幾多先至可以加快在这些重建的屋邨那里去安置到现在是受影响的居民呢，才可以加快去做一个重建屋邨的计划？ 那我自己就这件事我都觉得很难 去评估的，但是我想起码譬如说到我们那条轮候那条队啦，那或者如我们期望那到我们有那个嗰啲我哋叫做最近推出嗰啲即係最近建議嗰啲簡約公屋啊，幫我哋將嗰條隊咧減到譬如4.5年之後啊，我諗就會應該可以再檢討下手上，即係評估下嘅情況，睇下仲可唔可以有多啲屋邨係可以適當咁樣拎出嚟重建咯。 现实来讲，你觉得在重建那个屋邨附近找一些合适的地方去迁徙一些受影响的居民，是不是都有一个的难度在这里呢？有一些议员就建议是不是可以非原区安置，这个又可不可行 呢？非原区安置其实要看看现在住在那些可能受到重建影响的屋邨那些居民 的那个反应，因为现在的居民多数呢都是不愿意去地道的地区，都要求要园区或者在附近的区域咁样迁徙他们。咁委会做得到的一向都尽量成去配合这一方面的要求咁样咯。所以你话如果将突然间将一个做法改了，咁居民方面接唔接受呢？咁呢个都真係即係都唔係知道嘅，都唔知。 亦有議員都提過，係咪可以即係所謂螞蟻搬家嘅方式安置，就唔係話即係重建屋邨就成條啊拆曬，可能分階段咁拆嘅咁。呢、這個可唔可行咧？或者個考慮點係點樣咧？ 慢慢嘅搬家嗰個情況咪要即係真係要好耐，因為我哋每條屋邨都真係講下都幾千户噶嘛，係咪？咁所以呢一方面又可唔可行咧？我自己就覺得都未必太過可行咯，咁樣。 嗱，而家政府嘅講法就話房委會嘅樓宇結構安全冇迫切問題，需要成個做一啲嘅重建啦。你自己見到係咪咧？又係唔係即係地區或者街坊反映到真係啲屋邨係咁冇問題，用一個維修就處理到一啲舊屋邨嘅情況咧？ 嗱，維修唔維修啲舊屋邨都真係除咗我哋頭先啲原則之外，都成本效益都一個好大嘅關係噶嘛。咁如果嗰啲成本效益方面咧，係可以有呢、這個即係、就是、可以再將嗰、那個屋邨係可以維修啊咁樣樣咧。咁我諗呢一樣嘢，我哋都真係要睇下咧。如果即係個屋邨可以將佢嗰個可用嘅時間，即係延長嘅話，咁我哋應該要做嘅，因為呢樣嘢都係資源分配啊，用唔用到嘅資源分配嘅嗰個問題啊嘛。 OK， 好啊，唔該曬黃碧如，先同你傾到呢度。黄碧如是房委会资助房屋小组主席，来讲到立法会就通过了推动重建高楼龄公共屋邨的议员议案。你自己怎么看呢？对于一些旧屋邨有一些重建的研究在这里，整个进度你觉得怎么样呢？会不会你自己或者你的家人都是住在一些旧屋邨的情况呢？有没有需要加快呢？讲一下你的看法。18723，施政报告来讲就有建议的，房委会再揀多一條的屋邨咧，係做呢一個重建研究，預計2023年中就可以係公布嘅咁。今日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1。電話旁邊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有關於呢個議題。公屋聯會關注公屋重建聯席成員莫建榮，早晨。 早晨，主持早晨。 早晨，莫建榮，有冇留意到尋日立法會都通過呢一個議員議案，就係推動重建高樓齡公共屋邨咁。咁其實政府都有個講法嘅，就話有十。个喺房委会已经做紧嘅一啲重建计划或者系规划紧嘅咁，当中有五个公共屋邨嚟嘅，你点睇成个公屋重建嘅进度咧？ 我自己认为咧，佢个重建进度其实系相当之缓慢嘅，因为2013年咧嗰阵时话将十几条、22条呢个楼龄比较高嘅屋邨都有一个即系重建潜力评估报告，但个报告咧好似消失咗，走咗数咁。我哋睇翻咧，好大可能咧就系觉得，如果公布咗个报告，到时又即系兑现唔到，系咪令啲市民更加失望咧？咁所以迟迟都冇公布。咁啊，即系我哋就喺社区度不停追紧呢啲潜力评估报告。咁啊，近期咧亦都我自己服务嗰度啊，彩虹村啦。咁佢都話會做多次重建嗰個結構勘測嗰個報告嘅，係啦。咁但係呢就都係冇回報到，最後都冇出爐到。咁頭先你所講咁嘅十條或者係重建嘅項目呢，其實好多都係一啲好細型嘅工廠大廈。屋邨呢都係比較細嘅屋邨為主。咁亦都有啲公布咗好多年都冇乜點進展嘅，即係就算公布咗話重建啊，咁所以確確實實完成到嘅咧，我哋睇到都唔太多，就係白田村、美東村或者有即係好似四五條真係做到嘅，即係真係屋村去做重建嘅，咁所以對比頭先講嗰20几条話樓齡超高嘅屋村嚟講。即係呢個比例就真係唔係咁合格咯，或者係符合我哋嘅期望。 有期望之餘，但係你都理唔理解，即係當中會唔會呢個實際困難呢？譬如房委會都有四個原則係考慮一啲公屋重建係咪做嘅，包括就係話個樓宇結構嘅狀況啦，個修葺工程嘅成本效益啦，另外仲有兩點嘅重建嗰個地址嘅附近有冇一啲合適嘅遷徙資源咧，同埋原址重建嘅潛力咧，咁呢啲係咪都係一啲好實際嘅限制咧？如果你冇地方去做一啲搬遷一啲受影響嘅居民，或者起完之後，其實嗰個嘅即係多出嚟嘅單位未必係好多嘅，咁呢個係咪都係實際考慮咧？ 呢個我哋都明白嘅，但係我哋都實事求是睇翻我哋即係建議嗰啲項目重建嘅項目咧，附近係咪真係有一個適合嘅遷置嘅資源咧？咁以我做開彩虹村為例啦，咁。我哋附近其實喺黃大仙區隔離就係有一個大磡村嘅公屋 發展計劃嘅，咁後期政府啊將佢由公屋轉咗大部分去做綠置居啦，咁嗰陣時我哋上幾屆區議會其實有一個動議，由我本人去做動議咧，就係希望嗰度係預留俾彩虹村做重建之用嘅。咁你政府將佢轉咗做綠置居，咁我哋嗰個重建嘅希望又泡咗湯啦。咁但係其實你話附近仲有冇啲適合遷置嗰個資源咧？其實有嘅啊，所以我哋上次開記者招待會，我哋公屋關注重建小組嗰度都建議，係咪可以用宏照道，即係近翻九龍灣宏照道嗰個公屋發展嗰度都有4000個單位嘅，就喺呢個2024、2025年就會落成㗎啦。咁其實同彩虹村咧，雖然個區界咧就係黃大仙同埋觀塘區，咁但係咧其實一條隧道，只不過係5至10分鐘嘅步程啊，其實好接近嘅。咁所以我哋都睇翻係咪附近有啲適合安置嘅地方，先做啲咁個建議。咁啊， okay. 另一方面你話重建咗之後係咪有一個公屋嘅淨增長？咁呢個都要考慮嘅。咁但係大家都知，我哋啲舊型嘅屋邨咧，好多時個樓一樓嘅高度咧，得10-20層嘅啫。就彩虹村為例咧，最高係20層，最低係7層。咁啊，睇翻對面啟德嗰邊以前機場嘅地方興建嘅新屋邨咧，去到30幾40層噶啦。咁你話拆咗之後係咪起翻新嘅彩虹村，係咪可以幾高好多層，多好多新嘅公屋增長咧？這個肯定嘅。咁另外我哋都話其實房委會嗰條數話嗰個地積比而家可以增加，即係發展多個地積比進一步放寬。咁另外亦都村內都有其他嘅地方例如一啲停車場廢置嘅學校或者係街市其他設施可以再整合嘅。咁相信起到嘅單位咧增加嘅單位咧， okay. 其實都係好可觀。 安置嘅問題，頭先都提到某一啲地方可能真係有一啲嘅大型嘅新屋村啦，係咪攞嚟做安置啊？但係咪真係個個舊屋村嘅選址都現實係可以有附近嘅地方做到係即係叫做重置嗰啲嘅居民過去咧？咁同埋另一個再現實啲嘅問題就係會唔會影響緊而家已經排得好長嘅公屋輪候時間咧？ 我哋上一次建議嘅即係一啲重置嘅項目啦，咁其實好多時都係睇翻當區有冇啲，即係以區議會嗰個劃界嚟計啦，有冇一啲新嘅公屋發展項目，咁我哋先建議嘅。咁所以你話有冇附近有冇咧？咁其實呢個技術上係處理到嘅。至於你另一方面會唔會輪，即係會影響嗰個輪候嘅時間啊？咁所以我哋一直都係建議，尤其一啲大型嘅屋邨咧，係、 okay. 採取呢個分階段重建呢、這個。 嗱、okay. ，莫建榮啊，呢、這個分階段重建咧，頭先都同阿黃碧如傾到啊，轉頭翻嚟再傾我哋。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9: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10000宗新冠本土个案，有10535宗个案，包括1150宗本土个案，同埋9385宗本土无症状感染个案，冇新增死亡病例。广东疫情持续上升，有超过3000宗的本土个案，包括本土确诊546宗，2461宗本土无症状感染。地政总署署长黎智华对新冠病毒快速测试呈阳性，现正按卫生防护中心的指引进行隔离。黎智华工作的时候有戴口罩和遵守有关防疫措施，最近没有外游记录，最近一次翻工是昨日。署方会为相关的办公室进行彻底清洁和消毒，并且会继续严格执行各项的防疫措施。 Mira 红馆演唱会事故，消息话警方清晨起展开拘捕行动，至今拘捕五人，包括舞台工程总承办商、艺能工程和另一个承办商协兴隆的职员。被捕的四男一女分别涉嫌欺诈和容许物件由高处堕下，被带回警署协助调查，他们的年龄由40至63岁。美国白宫表示将会前往印尼巴里出席20国集团领袖峰会的总统拜登，下个星期一会在当地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讨论深化美中沟通渠道和就共同利益合作等的议题。会谈之后不会发表任何联合声明。官员说拜登会在会谈之中坦率表达美方的担忧，包括台湾、人权和经济议题。今次会谈将会是拜登就任美国总统之后首次与习近平面对面会谈，同时是中共二十大之后连任中共总书记的习近平首次与拜登会晤。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昨日被问到他对拜登早前言论的回应是不是意味证实中方领导人将会出席二十国集团峰会，他说没有可以发布的消息，双方正是保持沟通。天气方面，预测朝早部分时间多云，日间大致天晴，最高气温大约28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初时风势清劲。展望未来几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星期日日间炎热。而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60点，升970点，总成交金额151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97点，升6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200点，升292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252元，升20.6；美团158.1，升16.2；阿里巴巴68元，升5元；港交所287.4，系升30元；药明生物49.65，升5.9；快手47.8，升7.05；友邦保险71.35，升4.2；比亚迪股份189.1，系升10元。是啱啱转咗升11元，中国平安37.1升2.35，李宁57.35升6.8。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38，日元142.44，瑞士法郎0.967，加元1.335，人民币7.174，英镑对美元1.166，欧元对美元1.018，澳元对美元0.659，新西兰元对美元0.6。日经平均指数报28272点，升821点。港金报16380元，升38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48.43美元，卖出1748.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先报告坏车事故啊，喺九龙嘅龙翔道荃湾之前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附近嘅中线咧有坏车阻路。咁啊，坏车未走噶，龙尾去到天马苑啊。龙翔道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支路附近咧，因为有坏车阻路，龙尾去到天马苑。港岛西区薄扶林道去中环之前近住宝翠园段有意外事故，头先就塞车嘅，而家就冇咁塞车噶啦，不过经过时间都系小心啦。隧道方面，现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冇乜龙尾嘅，系跑马地线繁忙少少。告士打道西行过海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交通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收费广场，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回复畅顺啦。 将军澳隧道观塘去观塘方向将军澳入口仲系繁忙少少嘅，龙尾近欣怡花园。咁啊，港岛路面咧，铜锣湾嘅维园道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一带咧，就较为多车嘅。下角道去上环，近住红棉路海富中心一带都系比较多车啊。咁啊，九龙方面咧，而家沿住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海滨公园至到骏业街嗰段咧，都系较为多车。新界就元朗公路去屯門福亨村府地一带呢仲係比较多车嘅。之前嗰度有意外事故其实清晒场㗎啦，不过仲係交通繁忙啦。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由晋升工厂大厦去到荃湾公园段呢都係比较多车嘅。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九龙方向仲係繁忙少少㗎。安全车速报告有香港仔隧道入口去香港仔，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车公庙路田心村去显径，屯门公路油金头去屯门，同埋城门隧道落斜愉景新城去屯门。好啦，我哋下一次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我是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入境团客可以向旅议会预先登记行程，并且在皇马期间入到一些指定景点。 旅游业议会主席徐王美伦， 吸引性是不是很大呢？又真的不是很大的，但是总会有个开始，给我们周边的城市和国家、okay. 知道香港呢是开始复常了。 千禧年代星期一至五上午八点，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刘伟恒、梁礼勤，今个星期六有咩搞啊？ 我去观塘花园大厦。 喂，我又系、啊。 咦，我都系、啊。莫非你哋去 观塘花园大厦怀旧同乐日？ 到时 ，Bonnie 姐、黄文慧、陈欣欣两位旧街坊会一齐话当年， 亦会展出居民以前嘅靓相同埋生活用品， 仲有注入怀旧元素嘅摊位游戏同体验活动。 想了解多啲花园大厦嘅发展史， 今个星期六就早啲到啦。 2022年11月11日，下周四起，理发店、主题乐园等列入被动查核处所。 新增5697宗确诊，多9名患者离世。 证监会与廉署联手打击唱高散货，两日拘捕8人。 白宫称，拜登下周一与习近平会谈，讨论深化沟通及合作等。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讲到一啲高楼龄嘅屋邨，公共屋邨嘅重建，政府就话房委会而家已经做紧或者规划紧嘅一啲重建计划嘅。咁继续喺电话旁边咧，有莫建荣啊，公屋联会关注公屋重建联席成员。早晨。我建荣啊，头先就讲到一个情况啊，如果系即系做呢啲重建计划咧，因为你都要安置一啲本身受到重建影响嘅居民啦，安置亦都占用一啲嘅住嘅地方，可能就会令到现时嘅公屋轮候时间会再长。讨论到呢点，你就提到话系咪可以分批去重建啲屋邨嘅，系咪咁啊？ 系啊，因为就以我哋彩虹村做例子，其实有7000多个单位嘅成条村，咁你话搵翻喺市区一个公屋系有7000多个单身嘅供应咧，都系困难嘅，呢点我哋明白嘅，咁所以我哋一直倡议嘅策略咧，都系分阶段重建，即系村入边咧搵一两座嘅公屋连埋附近嗰啲车场啊，或者系一啲弃置咗嘅学校啊，咁啊整合为一个新嘅地盘啊，先拆卸两座啊，跟住搬去新嘅屋迁址嘅屋邨啦、啊，咁就做呢个地盘咧，等佢重建完一个新嘅彩虹村，咁啊接住落嚟余下嗰啲未重建嘅部分咧就。搬入呢個新嘅彩虹村，咁就分兩階段或者三階段，咁啊用一個所謂嘅螞蟻搬豆式嘅方法去分階段完成成條村嘅重建咯。咁啊，你話兩座公屋嘅單位咧，都係1400或者1500個單位，咁其實對嗰個輪候冊嘅壓力嘅影響就應該比較輕微。 但系咁样会唔会成个过程会仲长咧？拖长咗，因为你分几个阶段？ 咁都冇办法噶啦，实事求是，因为你话七千几个单位，你一次过即系而家每年我哋都系有万零个新嘅公屋供应噶嘛。如果你一次过攞晒去重建，咁个轮候拆嘅压力系大嘅。咁同埋另一方面，其实過程咧係嗰個快慢咧，咁都要睇下而家個公屋嗰個興建嘅速度啦，同埋即係你新嘅地盤啊，係咪可以地積地可以放寬啲，或者整合周邊頭先講嘅學校啊、車場啊、街市啊咁啊， okay. 一次過起多啲新嘅海洋村新嘅單位，咁就會。令到個重建嘅過程可以縮短啲咯。 點睇啊？何永賢局長提到話，房委會高樓齡嗰啲嘅屋邨咧，個樓宇結構都安全，冇迫切需要做成個嘅重建，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我就唔係咁同意嘅，因為咧，我哋第一次嗰個結構勘測，即係十幾年前完成咗之後啊，咁其實有啲屋邨咧係加咗一啲有啲窩釘嘅好大型嘅鋼筋。一啲鋼板啦，係啦，喺一啲樓宇嘅一啲主要嘅柱度嘅，咁如果結構係好安全嘅情況，點解需要加呢啲咁嘅鋼板咧？咁啊，第二咧就即係你唔可以話個單位唔冧就唔需要重建噶嘛，要等到冧出事嘅時間就真係太遲啦，即係。咁我哋亦都收過好多街坊嘅個案，就係俾啲石屎啊，剝落嘅時間擊中，造成一啲人身嘅安全嘅問題。 Okay. 就以我做開彩虹村為例啦，咁我哋2019年都曾經有一個媽咪同個小朋友沖涼喺個廁所度沖涼啦，咁有一個近1.5公斤嘅石屎從天降，擊中咗嗰、那個媽咪嘅手臂，擋開咗。如果擊中個小朋友咧，可能真係一個安全、性命安全都受到影響咯。 OK。好，唔该晒莫建荣，先同你倾到呢度。莫建荣系公屋联会关注公屋重建联席成员，讲到一啲旧屋村重建佢哋嘅睇法嘅。咁继续听大家嘅电话，电话旁边有林女士，早晨。 系，早晨。 你好，请讲。 系，我咧就住喺长洲嘅。 长洲 ，OK， 吓。 系啦，我住喺长贵村嘅，住咗大概都20多年啦，但系长贵村系。已經有30多年嘅樓齡嘅，我曾經喺媒體啲你哋嘅媒體度咧，就曾經講過話全香港兩屋村最冇設施屋村咧，長貴村係其中之一。咁咧長貴村咧，而家好多即係你都知，而家人口已經老化啦，咁好多人咧都要由長貴村去街市買餸咧，如果行路咧要成半個鐘頭啊。咁同埋咧，翻到屋企咧，除咗行嗰條斜路同埋一條。好长嘅楼梯之外咧，你仲要行几层先可以翻到屋企。咁我眼见咧好多老人家，因为而家夏天天气越嚟越热，眼见好多老人家咧都要推住啲即系买完送嘅嘢咧，就再翻上屋村咧，即系嗰个情况系好辛苦嘅。咁我亦曾经同呢度啲区呢度长洲区嘅议员都倾过，即系都同佢提过呢样嘢。佢哋话曾经申请过一条电梯长贵村，但系呢个系嘅。20年前嘅事啦，已經相隔20年，而家都冇任何進展咯。 OK， 即係你講嘅就係配套問題，就唔係個樓宇老化嘅問題。 樓宇其實都好多都老化噶啦，係、啦，已經有啲我門口，正近我自己門口都已經有石屎剝落噶啦。 OK， 其實係老化噶啦，係啦。 OK， 好啊，唔該曬林女士，先講到長洲長貴村嘅情況。再胡先生嘅早晨， 係早晨啦， 早晨胡先生，請講。 系啊，咁样刚才咪有讲过关于政府个放宽， 冇错， 扫描嗰个安排嘅，系咁其实咧就想讲讲咧关于戏院嗰度嘅，咁即系据资料系好似系话今应该早前5月嗰阵时候就政府容许咧就戏院系俾即系卖翻啲饮食嘅嘢啊咁样啦，咁所以我估计就因为基于咁样而即系今次嚟再做个放宽咧，亦都系要即系有反扫咁样。咁但係我其實係喺幾個月咧，我都有去戲院嘅。咁其實我就留意到咧，根本好多戲院咧，嗰啲嘅小賣部咧都係冇開嘅。 啊，咁同埋咧，亦都有啲戲院咧，佢哋有啲係比較專長咧，就係啲凳又大啲啦，啲座位又闊啲啦，咁樣。咁其實會唔會即係咧再細分啲嘅，即係話其實就一般戲院嗰陣時候，基本上如果係冇呢啲嘅專長嗰啲咧，就所有咧其實就同啲院商院線咧再傾談一下，就要佢哋就話都係唔好再提供飲食。然後亦都唔准喺嗰個戲院裏面飲食，咁啊使到咧就可以解除翻呢一個反數咯。至於有專場嗰啲咧，就只係咧特別咧係可以預先係即係叫做係俾嗰啲嘅即係預備咗啲飲食包俾佢哋。咁而嗰啲嘅專場咧，就先係需要反數咯。 Okay, 好啊， 嗰啲係我意見。 OK， 唔該曬胡生。咁下個禮拜四起咧，有啲嘅措施放寬啦。先提到話由主動查核就變成一個被動查核嘅處所咧，包括埋一啲公眾娛樂場所，好似戲院咁樣嘅。但如果你嘅戲院入面咧係俾食嘢嘅話咧，呢個就除外，即係要繼續咧做翻一個主動查核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咁啊，而家咧就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有個嘅調查就係、是超過三成嘅受訪僱主咧就話冇途徑咧係請一啲合適嘅殘疾人士啦，亦都有啲就話啊曾經請過一啲殘疾人士係做過嘢嘅，做過同事嘅，咁佢哋都提到話主要都係透過咧社福機構去請嗰啲殘疾員工，如果透過政府部門去請咧就唔係太多嘅啫。嗱，佢哋個調查嘅結果係點咧？講下成個情況講下先。有電話旁邊有兩位嘉賓嘅，包括有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培訓及就業服務總監李傑露，同埋係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研究員伍榮嫻。早晨， 係早晨。 早晨，早晨兩位，可唔可以先講下你哋個調查先？因為我見到就係城大啦，同埋浸信會愛群社會服務處都一齊做嘅咁。講到成個職場嘅共融情況，其實調查係針對邊類人啊？係僱主多啲，定係一啲殘疾人士嘅即係受聘僱員多啲嘅？ 咁呢個部分就由我講解一下。 你係 我係伍榮嫻。 好，早晨，係請講。 我哋今次問卷調查針對嘅係嚟自大中小企嘅管理層、人力資源管理、經理或者主管，以及一般職級呢四類人士發放問卷嘅。咁喺我哋收集嘅210問卷入面咧，有一半嘅受訪者嘅所屬企業有聘用殘疾人士，而喺呢一半嘅受訪者入面，有超過一半有同殘疾人士以直接督導嘅模式或者團隊合作關係共事嘅。咁訪談方面咧，我哋針對嘅係有同殘疾人士共事嘅僱主、人力資源管理人員、同事同埋殘疾員工本身，我哋都有進行訪談嘅。 你哋最主要今次有啲咩發現到咧？ 我哋嘅發現咧，就如果喺僱主面對嘅阻礙因素啦，我哋就發現調查部分話俾我哋知，僱主同我哋講工作環境嘅限制，冇途徑揾合適嘅殘疾人士，同埋冇資源為殘疾人士添置輔助儀器，呢三個因素會阻礙企業聘用殘疾人士嘅。咁喺訪談嘅部分咧，受訪嘅僱主咧有同我哋反映，佢哋其實係有意聘用殘疾人士，但係唔知道點樣入手，變相就阻礙咗佢哋聘用殘疾人士。我哋亦進一步了解到部分嘅受訪僱主啦，佢哋唔清楚點樣支援殘疾人士，尤其是喺點樣應對殘疾人士喺適應期間面對嘅挑戰呢一個部分，會令佢哋喺聘用殘疾人士上卻步噶。 佢哋希望有啲咩支援咧？其實公司方面、僱主方面， 其實咧我係李傑露， 李傑露你講一講。 咁咧，你係浸水愛群嘅代表啊，係啊。其實啲企業咧，其實好希望咧，我哋能夠同佢配對到一啲合適嘅一啲殘疾人士啦，因為對僱主嚟講咧，其實佢唔係好識得評估佢嗰個工作能力啦，佢嘅適應嘅。咁同埋咧，當佢哋要去有殘疾人士同佢共事嘅時候咧，佢哋都會好擔心咧，佢哋前線嘅員工會有啲咩諗法嘅。咁所以通常我哋嘅做法咧，就係我哋都會同企業去傾，嚟了解下個狀況啦。咁我哋之前咧都會做一啲職場共融工作坊俾啲企業啲員工先嘅，咁佢知道下唔同嘅殘疾人士嘅狀況啦，同埋佢嘅接納程度啦。 跟住我哋都會同啲企業咧傾下咧，佢哋嘅公司個狀況，其實有冇一啲新嘅職位，或者係一啲可以試下啲 part time 啦，又或者係一啲短期合約啦，甚至可能係一啲喺佢現有嘅工作裏面咧，會唔會有啲崗位調適，以至到佢哋喺人手上面咧，都係透過我哋嘅聘請層人士咧，可以減低佢同事嘅工作量啦，製造多啲人手啦，令到企業可以喺嗰、那個。即工作上会更加流畅咯， 其实而家整体多唔多啲社福机构系需要介入去协调，去帮一啲残疾员工系有啲工作安排啊。而企业系咪都系通常透过呢、這、一个即系透过社福机构嘅方式，先至揾到啲残疾员工系请佢哋 嘅？其实系嘅。嗱，而家咧有都有唔少机构咧系做残疾人士就业嘅工作嘅。不过喺政府嘅资源上面咧，就再度疏少少系啲微观嘅做法，即系例如可能系个别辅导啊、跟进啊咁样嘅。咁但係你都知道，如果要殘疾人士公開就業呢，其實就唔係我哋嘅面向，就唔係淨係服務使用者嘛。其實我哋都要去鼓勵啲企業呢去開放一啲職位嘅。咁我哋但係呢有陣時啲企業呢唔係好知道點樣去揾到呢啲即係殘疾人士啦。咁所以我哋作為社福機構呢都要好主動呢去聯絡啲企業嘅。咁喺呢方面嘅資源呢，其實政府冇嘅，因為佢個面向係俾服務使用者。咁但係你諗下，如果我哋唔做企業嘅話，咁其實企業唔開放職位嘅時候，咁其實我哋都配對唔到即係求職者去可以即係公開就業得到囉。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喺資源上面呢能夠去提供到俾我哋，因為事實上呢企業想請，但係需要有一啲過渡期同埋一啲嘅支援嘅。咁我哋作為社福機構呢，就真係去開放緊呢一個嘅途徑，让呢个企业知道啊，原来有途径可以请到，亦都过程里边咧，同佢一齐咧去协助，咁以至到前期做得好咧，其实呢个残疾人士咧系一个好稳定嘅人手咧喺企业里边嘅。 我睇到有啲数字就话曾经请过或者曾经同过一啲残疾员工共事嘅受访者入边咧，就话主要都系透过社福机构去请一啲残疾员工，就占咗成45%，反而就话透过政府部门请咧，就得16%嘅咁。呢个系咪都系你哋即系做调查之前都系睇到类似咁嘅情况，同埋当中嘅原因系点样咧？又 都估到嘅，系啦，因为我头先都讲过，可能喺政府嘅资源上面咧，真系集中多啲咧，系面向个服务使用者，系啦，点样去帮佢哋就业。咁但喺企业上面咧，其实我哋要去增加多啲嘅透明度同埋支援。例如我哋都喺个经验上面咧，发觉可能雇主佢未 ready 去请残疾人士嘅，但系透过我哋同佢接触咧，可能提供一啲工作坊啦，同佢做配对咧。其实他们的信心就大了很多，因为很多时候雇主他不是不想请，而是有时候很担心前线的员工怎么做，同埋个工作是不是适合的，同埋他们不知道怎么评估，所以在这一部分呢，就社福机构做得比较紧贴一点，因为我们是真的会逐个逐个个案这样去批下去。 今次你们的调查结果觉得对于职场所谓共融的环境可以有什么的帮助，或者是不是都更加了解多了一些雇主面对的问题，而针对这些情况可以做多一些的资源上面的配合呢？希望 其实是的，是的。那今次的调查结果呢，其实我觉得可以给到企业呢特别是未有机会请到残疾人士的企业呢一个信心去聘请残疾人士。因为刚才我调查发现呢，其实有60%的企业呢在聘请残疾人士的经验是很好，亦都有80%的人呢是愿意跟残疾人士一起共事的。那其实这些数据呢都可以帮助我们呢打破了坊间一些谬误和担心。 都问一问吴明衡，有没有在调查那里都了解到一些企业受访者他们会为一些残疾员工是有什么支援，是特别会为一些残疾员工去做的呢？ 在残疾员工刚刚加入企业的初期阶段，当然就有社福机构的介入之下，那他们都了解到就是怎样去提供适用于残疾员工的工作调息，那尤其是比较常见的呢，就是调整他们每个星期的上工的日数啊，或者每一日上工翻几耐，那这个就是我们初期了解到的部分的。那其后呢雇主啦也有跟我们反映也会担心话部分残疾员工咧，可能有时情绪上会多少少波动嘅，咁佢哋亦会喺呢一个部分咧，亦会请教社福机构，就系、是、啊呢、這个位我哋大家点样可以做得好啲啊咁样，咁佢哋就会同时为呢一个残疾员工提供适当嘅情绪支援，咁我哋。 聽落咧就係有呢一個工作支援同埋情緒支援呢兩個部分嘅。 嗯，李傑露咧，你覺得譬如政府喺推動呢啲職場共融上面，又可以再點樣做多啲咧？又， 即係頭先我所講啦，係啦，咁我哋希望可以做多啲推動職場共融啦，同埋咧頭先可能正如阿敏行講到就係、是。其實企業咧，佢係好需要社福機構咧去支援，特別聘請咗之後，可能喺工作調適啊、情緒支援上面嘅。咁所以我哋都希望政府裏邊咧可以提供啲資源俾我哋社福機構去開企業嘅門啦，特別係中小型嘅企業啊，因為佢哋本身資源多。咁但係其實佢哋可以聘請到 USA 嘅，係啦。 嗯 ，OK， 好啊，唔該曬兩位先，今日傾到呢度先。啱啱咧傾過咧就係浸信會外群社會服務處培訓及就業服務總監李傑露同埋香港城市大學社會及行為科學系研究員伍永賢嘅，講到有關於咧啲企業咧請殘疾人士嘅情況。今日千禧年代都嚟到呢度啦，拜拜。 一分鐘閱讀主持黃子晴，製作周偉業。 因為好朋友古蒼梧嘅離世。人已去就添伤怀，将佢送赠嘅书，我逐本逐本咁样攞嚟翻阅，变咗人就浸在书海之中，而往事咧就浮现出嚟啦，真系恍如昨日啦。我哋一同谈生活，谈读书，聊以解忧。佢写嘅博士论文《今生此时，今世此地》。张爱玲苏青湖南城的上海论题真是很长，但是亦都看见他别有心思，亦都颇为别致，毕竟是古蒼梧这样的问题，可见他的心思是几咁全面，希望怎样传达到张爱玲的世界。我的书架上有好几本古蒼梧的作品，最娇小的一本就是古蒼梧诗选，亦都是我最珍爱的一册小说，是1987年已经珍藏到今日。跟住还有一本很重要的书《旧毡》，这本小说钉装得很漂亮，而所写的故事呢亦都非常之美，美之中呢还添上了苍凉。很多朋友看完这本小说跟我说，他说手法独特，写来有一种心思，我再读一次觉得他的说话一点都没错。我甚至觉得这篇或者这本作品是有机会拿到文学奖的，因为这本小说其实代表了香港的一个时代。大家看看 古蒼梧的备忘录，写了生活的小品，短短数百字，涉猎广泛，家居、交友、品茶、生活小品，感深受口，文字清丽。双情路小题为中西文化的体验与思考，是古先生访谈录、笔录以及访问过卢伟联、洪志琴。书上戏梦，内容就包罗了书评、思想、影艺、生活以及回忆。 古蒼梧集是各种文类的集合，亦都是非常之杂的内容，可以叫做小小的全集。以上都是我所珍藏的，可能他有些作品我没有都不定啊，不过我觉得重要的都是这些的了。 睿智悟出真理，阅读丰富人生。